没钱的话咱得会过日子、嗯、咱能省则省，今天是有优惠有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囤下来。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，一共是9袋，每袋是10根， 嗯， 然后每根呢是有30克，是一只大海参的， 嗯， 然后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10袋沁州的黄小米、 嗯、 一共是1380块钱。 对，今天在专柜的话得要花到5-6千，我们今天1380，但是是限时限量的。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，在7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，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。详情请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购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佳，李佳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今天我们俩特高兴， 嗯，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是针对于老年朋友的。 是。 岁数大了以后这个穿戴啊真的要注意。这个注意并不是说你买多贵重的东西啊、嗯、你穿的多么的花里胡哨多漂亮，不是这么回事，一定要舒适健康。 舒服。而且在这穿戴当中、嗯、我觉得周老师最重要的是鞋。 诶、哎、我也这么想。嗯 是、嗯、你想您100多斤儿啊，胖点200斤儿， 可不 扎在地上，不就是那两只脚压力全放在那儿了吗、 嗯、 对吧，天天走天天在那磨损，如果没有一双好鞋穿着，如果没有一双舒服的鞋穿着，这人都不爱动、 嗯、没错， 人都呆懒了，人都呆得越来越没精神了、 嗯、而且你发现吧，好多老年人呢这脚都有毛病、啊、 对， 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可能穿鞋也不太在意、嗯、另外呢就是养家糊口嘛， 受过伤、 就是、 受过累， 对自己呢反正就哎呀就买个便宜鞋， 对 或买什么鞋就穿上了， 是 时间长了以后啊，这个脚啊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。 是， 然后呢，现在呢，这个一穿鞋的话呢，有时候就不舒服，就不敢走道， 嗯， 走不了长道。 是， 然后刚才您说了，走不了长道的话呢，自然这人一糗的话就容易出问题， 越呆越懒、嗯，越呆越不想走。所以老年人的脚型啊，基本会出现这么几个问题啊。 嗯、 第一呢，他在那个前脚掌的地儿，因为长期的磨损和肌肉的这种慢慢的松懈呢，他前脚掌变宽了， 对， 所以把一般的鞋他夹脚， 脚弓也平了， 哎，脚弓劲也平了。嗯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老人经常走的时候，他对那个透气性的需求会更高。 是的， 哎，年轻人你还能呼吸，皮肤代谢能力比较强，但是老人你鞋得透气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那个鞋呀、啊、得轻省得软。 对， 因为呢本身您要穿一双大神鞋，不像你年轻人穿一大牛皮头，对、 嗯、 吧？三根头没事，我叮咣啷走我有劲儿。 但老人不行了。 对啊，您那鞋越轻省越软越舒服、 嗯， 这才能越缓冲，减少对这个肌肉啊骨骼磨损的伤害。还有呢，老人得安全了。 对，千万别滑。 好多听说。老人鞋一滑、嗯、滑一跟头一摔，哎呦，摔一跟头之后、 嗯、 就问题就大了，跟年轻人摔一跟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所以必须得防滑。 嗯，所以刚才您总结的特别对、 嗯、 一个呢就是鞋型要好啊， 鞋型 这个脚型呢会变大啊， 对， 不能箍着。 是， 另外呢就是透气性要好啊，一定要舒适一下，另外呢一定要防滑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还得要穿的轻便啊、 哎、 这几点都是老年鞋的特点啊、 嗯、 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穿的鞋，这个品牌呢很多都知道，苹果牌。 嗯， 这个苹果牌啊也是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创立的，而且在90年代的进入中国、 嗯、 现在也成为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很多的老年人是知道的。 是的、 嗯、 我记得小时候穿那个叫苹果牛仔裤，那穿一条了不得、 嗯、 特别厉害的、 嗯、 都是那个 是是是， 然后必须得把腰那衣服这个汗衫得扎到裤子里边，得把那个皮带上啊、嗯、还是那个裤子来标志得露出来， 对对对 对，得显摆一下啊， 是 就是这个大牌的、 嗯、所以咱们岁数大了啊、 嗯、 这个儿女们也都长大了， 所 以咱们呢也穿点舒适的东西、 嗯、 您舒适了您健康了，实际上也是儿女的福分。 是的， 是吧。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鞋呢，刚才说的这么好，可能有些老人又 说哟，是不是挺贵的？是在市面上确实挺贵，它一双鞋得小三百， 一双鞋就得三百块钱，差不多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是为大家，因为我们跟他们多次的这个 对谈 啊，他们也对于我们北广生活平台这个平台也非常看重，其实我们对他们有这种宣传推广的意思在里面。所以今天咱们是什么呢？买一赠一， 买一赠一， 咱们是299，不到买一双鞋的价钱，今天您拿走两双， 是的， 拿走两双， 买一赠一是什么呢？基本的款型给大家挑的哈，都是这个标准的百搭的灰颜色啊，这个灰色，灰色的这一双鞋之外呢，男士人家再送一双呢这种蓝色的， 蓝色的， 哎，女士人再送一个那种粉紫色的，所以呢，您相当于今天呢是拿走两双鞋，而且颜色是不一样的，哎，但是呢都是一样的防滑，一样的这个不夹脚，一样的让您透气舒适，一样的这个柔软，299两双， 两双， 对，女士的尺码呢是从36开始一直到40的，男士从39开始一直到44的 都有， 全有。 你像这个价格的话呢，真的是在任何的平台好像拿起来都非常困难哈。 对 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比较大， 我们这有广告宣传作用。 对，市面上呢， 折抵， 对，两双的话呢，起码也得600-700， 怎么也得。 今天呢，您299就拿走两双啊，男士、女士都有，颜色蓝色、灰色、粉色都有，您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啊。而且刚才您说这个39-44，这是男码，女码36-40全有啊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今天咱们这款呢，它的设计非常讲究， 对， 比如说它的鞋面啊，它是采用柔软多层的科技飞织鞋的这样的这个制作方法，非常透气，而且呢，这个走起路来没有什么负担啊， 轻省， 对，前脚就长得也非常的宽的设计，所以解放了老年的双脚哈，不再夹脚。另外，它的鞋底啊，真的是非常棒。这个苹果牌呢，他们是深入研究了人体自然行走的这个步态和这个受力的分布，所以它这个鞋底设计呢，很多不同的高度的缓冲的小柱子啊，这个小柱子呢，可以充分分散的局部啊，就是脚部啊，以及局部的跟地面产生的这个压力，走起路来呢就轻省了。另外，它有一个轻质记忆性的缓震的鞋底儿啊，特别的柔软，而且呢，保护了您的足弓啊，免于长时间您走路脚疼啊，所以呢，它有一种防滑性。另外，它有个鞋垫非常好。你像咱们好的，比如说阿迪达斯也好啊，耐克好，它这个鞋底儿固然好，它这个鞋垫也特别重要啊。你像它这个老年鞋的这个鞋垫是采用了高回弹的鞋垫，提供更好的回弹的这种缓震，所以就特别舒适，特别透气。 您穿着呢，相当于脚底下有点 软软的感觉， 就比原来轻了好多。又不硌脚， 对， 又不夹脚，穿着又舒服透气，跟没穿似的。而且呢，踩在路上也不再觉得那么硬了，就愿意多走两步， 没错， 就愿意多出来溜达溜达了。然后整个舒服了，人也有精神。 对，岁数大了， 穿点好的，吃点好的， 没错。尤其今天这个价格呢，您是可以承受的。如果说这个一双鞋300-400，您心疼啊，这个不想买啊，咱可以理解。今天呢，咱们不到300块钱，299，您拿走的是两双， 好而不贵。 对，这个您要男款也行，女款也行，颜色呢，男款是蓝的、灰的，女的是粉色的、灰的都有。 是 啊，另外这个号码的话呢，男士从39-44，女士呢从36-40啊，各种尺码全都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真是一个好机会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。为什么两双啊？我们就是觉得呢，因为很多人的印证就是买完一双以后回去，其他鞋不爱穿了，但是这一双你老啃这一双的话有点麻烦，所以我们就为大家呢，就是一个组合是量身定制，就给您两双，您两双倒换着穿。 是的 啊，如果说这个不错的话呢，穿一阵再来订也没问题啊。好，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李佳，刚才我看你还在看这个鞋哈， 是 这个鞋的那个号码正吗？ 我告诉大家，这个鞋的号码啊，我回去给我爸我妈都给他们各买了两双穿上了，非常正。就有些鞋说哎，我们号码偏大，我们号码偏小，那都是做的不标准。它是标准按照国际号码，您是36您就来36，您是37就来37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 没错， 不用说偏大偏小。 是的，是的。另外呢，我们这个鞋呢，您放心啊，我们是这个质量售后呢，是给大家实行国家三包的， 完全按照国家三包给您执行。 我们的这个产品呢，有生产许可证的， 对，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， 咱们有正规发票，咱们按照国家三包， 对， 咱们